新的一周开始啦，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哇，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哈，星期一的晚上。为什么今天会如此的热闹呢？我也是特别的有这种打鸡血的感觉，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小哥哥。你知道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说坐等珊珊啊，等我珊，然后说珊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好，那么他到底是谁，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配音演员，同时也是一个歌手，帅气的小哥哥江山，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江山。 哇哦，欢迎欢迎。这个莫毅说哈哈哈哈，然后小紫薇说哇珊珊来了，紫狐说为珊珊打 call， 还有这个浮城彻影等等等等，哇，简直是大家刷屏太快了，你知道吗？对，你有提前预告是吗？告诉大家。 对，之前有告诉过大家。 哦。对，所以你有没有想过紧张说，哎呀，万一他们不来为我打 call 怎么办呢？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做的没有人来看的准备的。 啊，真的吗？ 对对，所以没有那么的紧张。 哦， 对对对， 好，这个哇，为了阿杰改网名，已经送出了7个8个9个什么小心心，好像是，嗯，谢谢。这我还没有开始说我们的送礼物的方式，大家就已经开始了。足以见得粉丝们对珊珊你是很爱的。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 对，太热情了。今天珊珊，我觉得你穿的还是蛮运动和时尚的。平时是一个特别在意穿着的人吗？ 当然不是了。 哦，当然不是了。那我可不可以认为说你今天是随意一搭配，然后就哇这么有效果，这么帅气。 谢谢。 哦天哪，啊，这个声音好酥。哎，你知道今天就是我隔着屏幕，然后看不到你，现在 是我也看不到你。 对，然后我就真的单凭你的声音然后来判断，我觉得声音真的是有魅力的一样东西。 哦， 嗯，就是我这个是你的希尔说我们珊珊怎么穿都帅，后面笑啊。我知道你们的尖叫，淡定淡定淡定啊。好了妹子们，今天呢这个如果你要想看到你们帅气的珊珊，那一定要记得关注以下两种方式来收看啊。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特别的不巧然后就不能看的话，那也一定要记得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好，紫狐说送给我们的社会山啊，一天比一天帅。好，这都是大家送了小心心给这个我们江山啊。江山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这是你第一次做客电台的节目吗？ 对，这是第一次。 啊， 第一次。对， 哇太棒了，我好荣幸啊。 我也非常荣幸。真的 真的吗？ 对， 哎，我真的好开心，突然有一种这个商业互吹成功的感觉。对，好，那么今天呢其实来到挑战新歌声，就是不以一个配音演员的身份了。今天一天我们刚才在聊天说今天还难得的休息了一天。 嗯， 对， 是的， 昨天还在配音，对不对？ 对。 嗯，好，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这儿呢，虽然不用配音，但是你得唱歌了。 嗯，是的是的 是的。小紫薇说给电台首秀的江山打 call，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 对，这个你们随时的弹幕互动，我们这边都会收到的。谢谢莫毅送出的泰迪熊，然后江山小哥哥也会随时跟大家互动聊天。嗯，好，那么平时喜欢唱歌对吗？ 对，平时还挺喜欢唱歌的。 对，我觉得你的音色非常的棒。哎，相信唱起歌来一定会非常的好听。 哎，应该还好吧。如果今天没有意外的话，应该 对， 应该还是凑合吧。 哎呦我的天哪， 对对对， 太谦虚了。一般来说还好吧，凑合吧，就是嗯我很厉害。 哎呦真的没有，我是， 啊，真的没有吗？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就是 是吗？ 对，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跟你说，你已经有粉丝暴露了啊，是你的希尔说珊珊唱歌超好听的。你看。对，大家都听过你的歌。对，珊珊是不是很帅，唱歌很好听，回答我是。好，那么这样今天珊珊准备了五首歌。 嗯， 对， 是的。 这个五首歌的名字呢我先报给大家，然后由大家来选好不好，看第一首是先唱哪个，还是你自己来选？ 压力好大呀。 嗯，对，那没关系，你可以自己选啊。 要不我先来唱第一首吧。 哦，那也行。 然后剩下的让大家来选。哦， 好好好。嗯，没问题。那你第一首给我们带来哪首想唱？ 第一首带来安河桥。 哇，安河桥。 是的是的。 这首是松东野的歌。 是的是的。 嗯，这首安河桥还真的是午夜梦回，好多失意的人会听这首歌。 对，因为 对 曾一段时间民谣也给我带来很多，嗯，很多的力量。嗯， 哇， 对， 真的上来就这么沉重。 并不 沉重啊。 对对对， 不沉重。 对对对对对。 好，这大家说哇真的是好期待呢。好的，那么安河桥就第一首送给大家。 嗯哼。 准备好了吗？ 好了。 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祭奠你，让我再撑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我在等你呢。 哇，真的是好棒啊！大家也都在说哇。 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皮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祭奠你，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我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遗憾，所以你好，再见。 这首《安和桥》，来自江山的演绎，第一首歌带给大家。对，哇，这首歌唱的真的很棒，发自内心的说，真的，掌声， 谢谢，谢谢， 掌声送给社会人啊！对，因为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都送出了他们啊、就是他们的小心意给江山大大的小礼物哈。 嗯， 对，这个包括小紫薇啊，是你的希儿啊，还有像这个很多很多的陈峰、浮城、彻影，什么小猪佩奇手表，什么泰迪熊、小鲜花、小星星，全都向你砸来。 哦，轻点砸，轻点砸， 轻点砸。 对对对， 对对对，真的是啊，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呢，是不是？ 是的。 对，谢谢啊，这个在这里呢，也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因为刚才大家都在说，包括发这种这个言文字的，就说哇，珊珊唱歌好好听啊，然后说听你唱歌是一种幸福。 谢谢你们能听我唱歌，我也觉得非常幸福， 是吧？哎，平时你是热爱唱歌吗？ 对，我平常还挺喜欢唱歌的， 是吧？ 从小就开始， 从小就开始， 对对对对对。 哎，你小的时候是一个表现欲望很强的孩子吗？ 当然不是，我小时候非常害羞。 真的？ 真的。 哇，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反转？ 嗯，越长大就是说，对对对对对， 是的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就发现啊，就是有些小孩子他小的时候可能是特别内向，然后呢长大之后他一定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 对，没错。 对，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好，那么今天呢，江山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除了要带给他的这个动人的歌声给大家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有很多可聊的话题哈。哎，其实大家也别光忙着刷礼物哈，然后想对我们的江山大大、江山小哥哥提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你们想对他说什么都可以发过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传达给他啦。好的，这个安宁说皮皮山了解一下，对，大家都知道你很皮是吗？ 还好了，我其实本来是很稳重的一个人。 哦哦哦，真的 啊？不，我开玩笑，开玩笑，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 就是，你那看来是真的不稳重。 倒也不是不稳重吧，就是可能活泼的过了一点头，过头了一点，对。 对，差点，对，小紫薇说，我差点就信了，然后说稳重 ，excuse me， 应该信了，应该信了，对对对， 对，是，然后其实大家对于江山的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哈，对，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充满着正能量的人，但是你也有迷茫的时候，就通过刚才这一首歌，我就觉得你内心是至少是有过自己挣扎和迷茫的阶段。 当然，当然， 对， 每个人在某个特定的阶段，肯定都会有， 是吧？ 这个摇摆不定的时候，对。 那对你来说，这个阶段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这阶段发生在大四即将毕业的时候。 哦， 是一个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多毕业生吧，都会遇到的一个瓶颈期或者说是迷茫的时候，对，不知道毕了业之后应该去做什么。 哦， 对， 那你是怎么跟配音这个行业结缘的呢？ 哦，这个说来就我长话短说。 好的。 这个呢，故事是发生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冬天啊，我在四川上学，当时正好，四川的一个电视节有一个配音比赛，正好是《大圣归来》，当时我是抱着一个爱好者的一个态度去的，但是就当时很幸运获得了两个奖项，然后这两个奖项包括当时老师对我的肯定，就奠定了我以后有想要在配音方向去发展的这么一个愿望。 是吧？对，当时是获得的是冠军是吗？ 对。 哇，好棒，好厉害。 在当地啊，就在四川的时候。对， 是厉害了我的山。 谢谢。 对，哎，我觉得听你的声线真的是你可以驾驭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音色和角色，对吗？ 还好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多种声线确实不是我的长项。 是吗？那你的那个固定或者说你比较擅长的声线是什么样的？ 我比较擅长声线就是我自己平时说话的时候的声线。 是吗？那你有没有自己期待？因为现在配动画呀，包括这个影视剧可能比较多一些哈。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内心想要配的一个人物？比如说这个男一啊、男主啊，还是反派啊？ 啊，当然这个扎根在心里很久了，这个愿望。 是吗？是吗？ 但是配音不是一个能够急于求成的一个工作，它是一个过程。 哎， 对， 哎，这点我特别欣赏。 它是一条路，对 对， 所以要好好的稳扎稳打的走下去。 好，哇，真的是，这是一个对工作和对事业、对梦想的一个追求的态度，我觉得非常的棒。 是的，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然后纸是老纸，不是废纸，说配比较社会的角色。哎，社会大哥，这个你挑战过没？ 我还真挺喜欢，因为这个可能跟我本身的性格相对来说要像一点，因为我平常就挺活泼，不，并不社会，就是比较活泼吧，比较活泼，然后我就很希望能够，去，也不是希望吧，就是如果有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驾驭起来会相对容易一点点。 好的，那你配的正面人物多还是反面人物多呢？ 哎，如果以前问我的话，全是正面人物，但是最近会有，对，会有这样的，因为尝试着多种的可能性吧。对。 哦，好的，其实我是比较偏爱于反面人物啊。 哦， 对，我觉得就是把反派配出那种魅力是很难的一件事。 是的。 对，就像演反派的演员呢，基本上他都是要有很深的功力的。 没错，没错。对。 好， 确实是。 这个这么一说，正面演员说，哎，你什么意思呢？没有别的意思，大家都很努力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好，那么既然说到这个配音，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个江山的配音合集哟，大家想不想看？ 想不等你们了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放出来啊。 好， 看这是你配过的所有角色吗？还是说一部分？ 大部分吧。 大部分、嗯、好，你看大家都说想看，来弹幕刷起来啊，现在开始喽。 厨艺新鲜，六手蓝魔，代表作《粘贴剂从脑残羹》诠释了思维的传递。 厨艺新鲜人便是，代表作《腰斩小白兔》，我们的菜式是最适合挽回男朋友的啦。 准备好了吗？ 好了，我会努力的。 加油，你一定能行的。 哇，这个角色好多呀！ 小苏苏回来了。 那个蓝色的是我， 这下应该高兴了吧？ 是这个、对不对？ 对，是这个。 啊！苏苏，怎么样？ 要吃哥哥，平生第一次。 这道灰姑娘的水晶鞋明明做得很好，那小子到底会不会吃啊？ 把蟹肉用大火狂炒四个小时，让它变成完美的玫黑色，再裹上砂糖冰镇。 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居然还那么多香喷喷的烧焦味，看看这口水差流下来了。 你们三个， 你 们 三个 哇，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皮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 对，我们先看到这儿啊，待会儿我们会把剩下的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好，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你基本上配的这种生物的多一些，还是人物的多一些？ 啊、当然是人物多一些 啊，人物多一些。 对对对对。 好，哎，呱唧呱唧，对，我们的夜幕就说必须得给掌声啊，掌声送给江山， 谢谢。 对，我就觉得你的声音，就是尤其刚才那个角色， 嗯， 就跟之前我看过的另外的一部搞笑的动画当中的一个角色，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像。 是吗？ 对对，当然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配的，就是那个河童。 啊，那个可能不是。 对，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啊、就是慢悠悠的。 十万个冷笑话。 啊，对对对对对、嗯，我就觉得，嗯，就这类的角色都是特别会招人喜欢的，就因为他们很萌，然后又很可爱，也不会说有太大的，比如说会有引战的那种。情形存在， 对，而且像这样的角色、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创造力会更多一点。 哦， 对，我们可以不去在固定的思维方式下去想该去怎么处理这个角色、我们可以跳脱一些、对，脱离这个思维定式，然后怎么样好玩怎么来。 哎、对，还真的是哈，这个就可以充分的发挥配音员的想象力。 对 对，然后小紫薇说可爱到想跺脚，嘤嘤嘤，来你给表演一个原地躺平爆炸。没有。对，大家都是特别特别的受你的声音蛊惑啊。 嗯 啊，对，嗯，那你要不要给大家一个爱的么么哒呢？ 么么哒。 哇，真的受不了啦，天哪。好，你们的小礼物在哪里？刷起来。 其实我平常不会跟他们去特别正经的去互动的， 哦， 都是那种比较好玩的那种。 好啊，那其实在我们这也是一样的、嗯、我们并不主张跟大家正经的互动。 是的啊，当然也不是不正经啊。 对，我们 只是 说比较好玩， 对对 对， 方式很活泼。 是的、嗯、我们一定要玩起来， 欢乐。 好，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哈。 嗯 嗯，好，那么下一首歌是你来选，还是想让大家 可以让大家来做个参考。 行、嗯、那我把剩下的几首歌的名字先报出来，按照顺序一二三四，然后大家就是想听哪首扣它的序列号就可以了。第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第二首想自由，第三首白羊，第四首动物世界。好，五秒钟给大家，一二三四，喜欢的就把你的数字发上来。哦，有三三一一四四三三，哦，我的天哪，四，这样吧，三和四还真的是比较多，那你选一首吧。 嗯、是哪两首呀？ 一首是白羊，一首是动物世界。白羊，白羊，有人点白羊。 啊，那就白羊吧。 白羊，好。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这首歌？待会儿我一定要揪一下这个原因。好，准备好了吗？ 稍微等一下，让我拿出来我的作弊武器。 作弊武器， 对对对， 好，是你的手机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的记性有点、稍微有一点点差 啊。 对， 好，没问题， 来吧。 好。 好，准备好了。 好的。 你有多少胜算把我困在里面，你设计的城堡太糟糕，我一起飞就能逃跑，可你残忍也笑，我心事就潦草，你裙下的人间太美妙，好想把你一口气全部吃掉。多热烈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多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详，心好空荡，都快要失去形状。青春一记荒唐，依然学着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先熄灭心跳才能拥抱。千几万个我一起躲进这浪漫的回合，然后沉迷你是血一般的身体。多热烈的白羊，热烈的好抽象，抽象掩盖欲望，却又欲盖弥彰，我要嚣张，嚣张到失去形状。青春一记荒唐，依然学着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先熄灭心跳才能拥抱。青春一句荒唐，依然学着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这归途太远，要迷人且倔强。 哇，你这一首歌简直是迷的我们的土拨鼠战队啊，已经排队开始尖叫了好吗？对啊，对，大家自行想象土拨鼠那个尖叫的场景啊，你想一排土拨鼠为江山打 call 尖叫是什么样的场景，然后大家都说，哇，妈妈我要跟这个小哥哥走，妈妈这个小哥哥撩我，小哥哥你要负责。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大家都能为江山打起来，我觉得、嗯、对，而且 冷静冷静， 是的，冷静冷静哈。有人说你的歌声包括你本人就是治愈他们创伤的良药。 哇，过奖了过奖了，真的。 对，因为我看刚才看到好像是这个废纸说今天头疼来着，就、 哦、 结果呢这会儿就他尖叫的最欢。对，这小紫薇说啊，日常土拨鼠晕倒，哦天哪。想不到真的江山大大的魅力还真的是有这么的强大哈。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对，风凉说赞成，真的是被抚慰心灵了，我觉得你的歌声还真的是有一种治愈的感觉、 哎、 而且刚才有人说哼，手控福利说哇，这双手好好看呀、啊、对，哎，我觉得就是好看，有一双好看的手的男孩子也是很迷人的。有人夸过你的手好看吗？ 有，我以前倒确实还真没有、 哦 嗯，就我实话实说，确实没有很在意这个东西。 嗯， 然后自从说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我自己觉着、嗯、还行哦。 还真的是骨节分明，而且特别的纤长。 嗯，对，就 对， 看着还可以。 是的，来，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对，哇，灵活的好看的手。然后风凉说，全身都散发着魅力。 哇。 我的天哪，我要平复一下我内心的这个汹涌澎湃哦。对，待会儿江山小哥哥继续给大家散发魅力。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 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哎呀，刚才呢，真的，给大家一个中场休息的间隙啊，让大家平复一下被江山电到的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持续为你发动爱的冲击波喽。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江山。欢迎 大家好。 嗯，好的，大家都说等珊珊等到流泪哈。好了，那现在大家还是持续的在送礼物啊。不过呢，我还是要给新来的朋友指个路。那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那么两种方式。第一种呢，要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是我们的直播现场。如果你只能听的话，当然就要把调频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啊还有三首歌，然后也有更多的话题要跟大家聊。对，今天好不容易请到江山一次，我得这个替大家把他们想了解的都给套出来。 嗯，好。 对，哎，你平时跟粉丝交流的时候，就是会跟他们说很多吗？ 有的时候在某一些特定时间段会，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嗯， 对。然后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然后会跟那个小伙伴们交交心啊什么的。 啊，对。 对， 那你平时对，你看费纸说江山真的知心大哥哥哈。对，他说安宁说江山小哥哥会跟我们交心的。对的对的，看来平时就是跟粉丝的距离很近，对不对？ 嗯，是。 嗯，就是你什么时候就是觉得哎有了这么一帮特别喜欢你追随你的一个小伙伴，然后发现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会有的。会有的。 对， 幸福感越来越多了。 是吧？ 对 对。那你们日常的交流会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你微博还是 在 群 里？群 里、 就是、对。 哦，对，我觉得这个还是，那我想你们的群一定是一个特别欢乐的群。 对，真的很欢乐， 每天就是逗表情包。 差不多，就大家都会一起说说笑笑啊，就氛围特别好。 对，哎，真的是，想想都能觉得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哈。 是的。 当然，我觉得粉丝们可能也会很单纯，然后呢，他们肯定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 对，是的，他们会经常做一些。比如说一些小活动啊，或者是就他们自发组织的， 嗯， 然后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个惊喜，当时就会感觉幸福感真的爆棚了， 是吧？ 对。 那你还记得，就是比如说让你现在举例一个小惊喜的话，你会想到的什么？ 哦，就是前段时间的5月20号， 哦， 然后不是 那天，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做每人做录了一句话，或者一段话，一段情话，然后来给我，然后特别的感动，就有种有惊喜的感觉。当然，我也准备了一小段惊喜给他们。 对，是的。那刚才有人说了，说那珊珊也给我们惊喜了呀，你是给他们录了土味情话吗？ 不土 啊，不土，洋味的、啊、 洋味的，对对对。 对，这个有人说珊珊那一段把他们听哭了，那现场能不能再演绎一遍？ 哎呦， 我也听听看。 我这个记忆有点我有点 模糊了，是吗？ 对，我只能记得住一点点小部分的那个那个片段，一点点。 哦， 对。 那要不要我把这个 BGM 拉下来？ 好。 好，来吧。 你好啊，小山贼。如果你喜欢我的话，我就永远爱你。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就永远相思。当我向着这沉沦的一切开战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军旗，我爱你。嗯，就是 哇， 差不多是这样。 天哪，你看大家说啊，爱你爱你喜欢你都泪目了哈。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在群里面就是那一天听的话，因为我们这个现场呢是有一个预设的，所以大家可能再听一遍那都很感动，那我可想而知当天他们听到这个惊喜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所以他们真的是我很大一部分支撑我去前进的动力。对， 是吧？对，你的粉丝名字就是叫小山贼是吗？ 哎， 好可爱的名字。好吧，谢谢各位小山贼今天的捧场。 谢谢谢谢 谢谢。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江山大大也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今天呢，我们的江山就化身成歌手啊，用歌声来征服你们，一样的。好，那么下一首歌，下半段的第一首，然后想唱哪个呢？ 我们还是听大家的吗？ 听大家的，那 OK， 那就听大家。有人说《动物世界》， 好，那就 先到先得吧。那 动物世界吧。 好，《动物世界》。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的。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轻轻忍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秋偶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的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一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小动物世界的代价，为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迷路本来约在树下， 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领带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答应用披上婚纱，同伴笑他度过童话。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太假，我们该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胜劣汰自天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玩一出高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人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巢穴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哇，这首《动物世界》，薛之谦的歌哈。刚才这个风凉说薛之谦女孩，然后呢又是江山的粉丝，真的是那太幸福了。嗯，对，看到很多的朋友送来了小礼物哈，那也是觉得就是特别的支持，然后也说哇，江山真是太棒了，还是土拨鼠大军的啊啊尖叫声。对，哎，我发现今我刚才看了一下今天选的歌单，好像貌似都是慢歌，而且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悲凉。 你是偏爱这种苦情歌吗？ 对。 嗯，为什么呢？ 对，可能跟我本身性格有非常大的反差吧。 是吗？ 对，因为我气短。 气短可赢了。气短 就所以唱 应该唱快歌更合适、啊、 唱快歌的话会特别累，就唱完之后大脑缺氧。 但是一般我跟你说慢歌其实更费气、 啊、 因为你要耗尽一口气然后唱完一段旋律。对，真的， 对，确实好像是哦。 我跟你说，对啊，我下次你可以尝试唱快歌。 好， 然后如果你想气长一点，吃点大枣吧。大枣和枸杞补气的。 哦，好的，谢谢。 对， 我一定、 没关系啊。对，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嗯， 对，开始养生了，咱们都开始。 对，开始养生了，嗯、现在都保温杯里配枸杞。 火、啊。 但是95年的江山，我觉得你是不用的。 嗯。 对，95年，今年才23岁耶。 对。 真的是好年轻啊！ 是的， 气死我了，好想把你的话筒关掉。 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3岁，那你也是刚刚毕业不久，对不对？ 对，我去年刚刚大学毕业。嗯、 对，然后这个毕业之后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嘛，就现在的这个729声工厂。 对，是的，机缘巧合就来到这儿了。 哎、嗯嗯，那当时这个他们去考核的时候，就比如说招聘的时候， 啊、 他们是有跟你说过选你的理由吗？ 就是觉得可能、嗯，哎呀，这个怎么说呀？我自己说好像不太好， 我 不好意思， 也没有关系。我就这个孩子我觉得非常的不错，这个声线非常好， 没有非常的不错，就可能就是还、 啊、不错， 还凑合。对对对对， 嗯、 啊，对。 哦啊，是这样的哈、嗯。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哎，其实进到729这个声工厂，因为我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点的一定的了解， 嗯、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个集体。 是。特别有爱的一个团体，所以很多、粉丝朋友都会说729声工厂是幼儿园。 嗯， 对 对，真的是729幼儿园。 是的是的。 嗯，现在有这个十几个小朋友在里面。 嗯， 对，加上园长，加上这个老师们。 对，是的是的。 对，每天监视大家录音，睡不着。 对， 然后其实刚才就给大家放了那个动画片，也是现在特别特别火的一个， 是的， 国漫、嗯、 对 对，你觉得现在国漫怎么样？就是从你配音，或者说你在行业内部的人士的解读来看， 嗯、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嘛， 嗯， 然后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就是咱们中国的动漫产业发展的，就是 真的是那种有非常那个怎么说呢，对，蓬勃喷涌向上的那种气势在、 啊、 是一个朝阳产业，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会有更多人去关注、嗯、配音演员包括国产的动漫、 嗯、 对，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关注度受到增加之后呢，我们也会更加用心的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是的、嗯、反正因为我是从几年三四年前也是看国漫、嗯、但是没有说那么追或者怎么样、 嗯、 到现在看国漫我都真的是完全震惊了。 是的是的， 哇，这突飞猛进啊。 对，所以我们真的越来越好了。 对，半叔、嗯、就说我爱国漫，我爱国配。 对， 是的，现在真的是，哎呀，我国的这个国漫真的我骄傲 骄傲骄傲，真 的 非常骄傲， 非常的骄傲、嗯、对，超棒了。 对， 好啦，那么现在这个大家也说国漫已经在崛起了，然后夫妇子说支持国漫，对，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哈。 嗯， 好，那么说他也说，他说其实729声工厂也是狗粮超足的一个团体 啊。 真的吗？我看来我今天应该备个碗。 我得跟你一块儿端个碗。 是吗？是吗？我懂了。 对对对， 你现在 也 你现在还属于围观的状态是吗？ 对对对，也是被撒狗粮的这个阶段。 哇，好甜蜜呀、啊！可想而知，上周日520的这一天，你们得什么样啊？不是，那是上上周日了 啊。对，是。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这个再用一首歌来征服大家。 好， 徒步蛇大军现在准备好啊！对，还剩一首想自由，还有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来，我看看大家选哪首。好，这个选哪一首呢？一是想自由，二是你就不要想起我。来看看二。哦， 你就不要想起我吗？ 对，好，你就不要想起我。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唱好的话超级深情的、 啊、 对，有很多个版本哈，看看今天我们的江山会带来什么样的版本呢？ 好，希望大家能够容忍。 一定会容忍的。好，这首歌准备好了啊， 来吧， 开始了。 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小心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 哇，唱得太棒了， 谢谢。 对，大家都说爱你。对，这个白道反光哈，镜头好评。 会唱可以一起唱， 来呀来呀来呀。 那是快乐多难得美好，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才刚成真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 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单独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该时候最好别来要认错，你就不要向我道风刀。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会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的眼睛听你说多爱我。 太棒了，真的，这首歌全场最佳。 谢谢。 很棒很棒很棒哈，每一首歌都特别的带感。然后呢，真的土拨鼠大军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哈，这个疯狂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打 call， 然后弹幕呢我们都有看到哈，谢谢谢谢大家 的，谢谢大家 应援和爱。 嗯， 对，大家都说哇唱得太好听了，说不我们就想要你。对，说这个又会唱歌，然后又会安慰人，又会配音的，又帅气的小哥哥，真的是哇完美。 哇，谢谢谢谢，我都要被夸得有点膨胀了，怎么办？ 啊，是吗？你快膨胀吧，刚才有人说你瘦了。 啊， 对，然后刚才有朋友说真的是瘦了耶，让你多吃点肉。 哦，我最近长胖了。 真的吗？ 是真的胖了。所以为什么穿黑色呢？当时没有想过要搭配，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缺点暴露得太过明显。 可是你这还是胖了之后的结果呢？那你真的是，我觉得很纤长，倒不是说瘦，啊，对。然后红豆子说膨胀吧。好，这个莫毅说来珊珊翅膀给你，来献上我的膝盖。 好，我要上天了，我要。 好，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 嗯。 那有没有想过说，哎？等到一定的时候给自己出一张专辑。 哎呦，这个确实是从来没有想过。 哦，真的呀？ 对对对，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就从来没想过。 哦，为什么？ 因为毕竟唱歌是爱好吧。 嗯， 嗯。 然后真的如果要是出专辑的话，我的水平是真的不够的。 哦，就出这一张可能就是留作自己的纪念呢，这种。 嗯，那倒可以自己收藏一下。嗯， 哎，这还是不错的。 对，算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吧。 哎，也是哈。嗯，好，那么接下来会就是在你的安排当中、计划当中会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就是你的工作呀，还是继续以配音为主吗？ 对，当然。 嗯， 这个， 就是你未来可能甚至是追逐一生的一个梦想。 对，真的，我觉得，不说那么深吧，反正人活一辈子，能找到自己喜欢并且愿意去坚持的事，真的，特别的。 哎呀。要哭了， 特别的难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做好。对，真的真的一定要把它做好。 对，一定要做好。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配音演员。 好的，谢谢姐姐吉言。 是的，我跟你说，我再次说一下，我是人形锦鲤，凡上过我节目的都会火的。 真的吗？ 真的。 哇，那行，那要记住我们两个。 所以说以后多上我节目，等你红了之后也要记得来哟。 好嘞，如果有这么一天我住这儿了。 好，没问题。对，大家说谢谢姐姐，没不用谢不用谢，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好了，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要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了，好不好？对， 是的， 这首歌就是想自由。 想自由。 嗯，你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懂。 对，我确实是很热爱自由。 好，那么就把这首《想自由》带给大家。 好的。 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冲，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一路守着追着美梦，爬上屋顶意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是觉得空，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变得冷的，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又不舍得，为将来的推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 这首歌来自江山，大家也都说了啊，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听起来有一点点的感性，然后大家也都觉得伴着这样的歌一定要说出对江山的一些爱的话语，因为刚才我们也是说到这个工作啊事业，然后大家就会说我们永远都会陪伴着你的，然后一定会不离不弃，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是不是？ 是的 是的。好啦，那么最后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的小山姐妹说的呢？ 能够遇见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希望以后未来的道路能够我们一起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开拓。 好，哇，真的在这儿我也送上我的祝福，希望江山你未来的事业还有各个方面生活